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周三早上的8点03分，大家早上好，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提示大家，我们今天呢是8月8号，那今天呢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24度，空气质量为凉。刚才在来的这个路上啊，出门的时候是小雨淅淅沥沥，到的时候就已经是哗啦啦啦了啊。 哎，没错， 也提示大家，这个还没有出门的小伙伴一定记得带伞。 带伞，然后这个驾车行驶在路面上的朋友们呢，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啊。另外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路以内行驶。 也提示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以及找到新浪一直播的活力982的房间，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吃过哪些黑暗料理？ 黑暗料理不一定是黑色的，对吧？ 对， 黑暗料理就是那些不按套路出牌的出其不意的吃食。 出其不意的吃食。我前两天看到网上有一个小视频啊，就是有一个厨师，一个师傅，把一种甜点，好像就类似于凉糕什么之类的东西，做成了那种小扳手。 小扳手 啊，做成了小扳手，然后那个就是螺丝刀，然后大家就是想象一下。 我知道了， 就那种感觉， 就这种把那个就是质地完全混搭一下。 对， 我看过拿大理石做枕头的，雕成枕头，看起来特别的松软啊。这个看起来特别硬的扳手，其实入口即化，是吗？ 对对对，入口即化，而且口感非常好。所以说啊，今天大家和我们互动起来啊，大家吃过哪些黑暗料理？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青年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今天的青年头条号，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北大清华的本科毕业生同学们，大家可以直接落户上海了吗？ 嗯， 啊，因为这是最近这个有一个规定， 昨天被刷屏了， 刷屏。哎，我们看一下啊，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啊，制定并且公布了2018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的评分办法，提出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试点啊，探索建立对本科阶段为国内高水平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啊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可以直接落户的绿色通道的这样的一个政策。2018年符合该政策的申请啊，受理时间可以延长到2018年的12月31号。 嗯，然后呢，在这份这个评分办法里给大家画画重点啊，申请上海落户的条件有两个，一个呢是在北大清华读书，第二个呢必须是北大清华的本科毕业生。 哦， 嗯，这个也是北大清华里自己说的叫土著啊， 嗯， 这个本科就进清华北大的叫土著。所以有评论也指出呢，说这样的政策可能会让一考定终身的说辞更加甚嚣尘上啊，大家怎么看？ 大家怎么看？ 这个确实北大清华作为我们这个就是大学里的领头羊吧，啊，就 顶尖学府， 没有学校能出其右了啊！现在， 对， 但是这个确实就凭这一条指标就给你发户口。我知道这个上海市原来这个就是户口的，它是有一个评分体系的，对吧？包括你的这个大学呀，是不是211啊？你的成绩呀，然后它会有一个综合的评定。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我把这个毕业证甩你这儿，你就得给我一户口，对吧？嗯， 对吧？ 孔文怎么看？ 这个就是试点啊，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那以后你会不会，对吧？那其他领域，对吧？那上海市需要北大清华，对啊，这同学们这个专业的人才，对吧？那是不是像什么中国传媒大学呀，北京舞蹈学院呢， 中国航天航空大学， 中国航空航天大学呀，啊，对吧？这些专业领域的啊垂直高校， 嗯， 这些同学们，对吧？你们上海需不需要这样的人才？ 嗯， 啊，需要的话咱们聊聊呗，对吧？你给我们也开一个试点。 是的 啊，开一试点。但是我觉得上海这是引进人才，我觉得也是挺下血本的。 是的， 嗯。说完上海落户的事儿，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国上半年居民消费榜最近出炉啊。 嗯， 还是上海，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612元，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321元啊，都是全国最高，成为最能挣钱也最能花钱的城市，上海市的同胞们。 嗯，那国家统计局公布了31个省份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数据啊，显示上海、北京、天津上半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呢排名前三， 嗯， 其中上海以21321元位居榜首，成为全国仅有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突破20000大关的地区， 哎， 说明这个上海人民既能挣又能花， 既能挣又能花， 嗯 啊， 特别舍得给自己的生活下血本儿， 对，嗯，啊，对自己特别好， 这也符合咱们一向对上海人的这种观念吧，这种既有的这种叫刻板成见，对吧？就是特别讲求生活品质。 嗯， 要讲究调性 啊， 对吧？ 对吧？一定要喝下午茶， 得有那个调调 啊。 嗯， 对啊，那个调调，嗯， 不能吃大蒜，得喝咖啡。 然后我们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概念啊，这个居民消费支出呢，是指居民用于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消费需要的全部支出， 嗯， 啊，既包括现金消费支出，也包括食物消费支出，还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用品啊及服务，一共8大类。 嗯，那想去上海落户的这个北大清华的本科毕业生，就是这也要考虑一下消费的问题。 对呀，啊， 你这个消费这个支出会在这个城市突然间变大， 对吧？ 嗯， 然后这个给你落一户，对吧？让你去了，然后去了之后一看，挣的还是不是特别多，也买不起房，你说你到时候上火不上火？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啊。本月16号起，首都机场1到3号航站楼前的部分路段临时停车将会有时间的限制， 啊，大家尤其是最近有送机送朋友的这个朋友们、大家要留意一下。 嗯，其实这个就是航站楼门口的这个就是接停的这个位置啊、一直都是一个就是停车乱象特别多的地方，对吧？ 对， 这个大家如果多等十分钟多等半小时、有的时候就会在那里占用一个临时的停车位。 对对对， 那这次呢是一号二号航站楼出发层的道路限停车，限时停车5分钟，三号航站楼的出发层到达层限时停车8分钟哈。其中受限区域的起止点分别为一号航站楼呢由东引桥或者机场的高速分流处经出发层至西引桥，而二号航站楼呢是由出发层与停车楼的分流处经出发层至一号航站楼与机场的高速分流处。如果大家不是特别清楚的话，最好上网搜索一下这个具体的，它会有一个图示，对吧？就是计时的这个路段。那三号航站楼呢是由东引桥河流处经出发层至西引桥分流处到达层啊、入口到达经到达层至到达层的出口啊、 哎、 有点绕口哈。 对对对、啊，所以说当大家开着车进入受限道路时呢，电子眼就会自动啊拍摄车牌号，同时开始计时。车辆离开受限道路的时候呢，再拍一张。如果两张照片之间啊耗时超过了合法停留的时间，就会纳入非法啊、就会纳入这个非现场执法系统当中。怎么罚呢？200记3分。 我觉得这特别科学哈、 科学是吧？ 你这个人为的在那儿，就是说，哎，你别停了，别停了，往前走，就是这种。 那不好使，哎，不是，是我，这不两分钟，马上走，然后后边、那个、 然后呢， 一分钟走， 然后是走了，然后在前面又停了， 对 吧、 啊？对，对，忘拿东西了。青年头条号给大家带来三条消息，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12，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首非常劲爆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进入我们今天的关爱青年计划。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综艺方面的消息啊。幻乐之城第四期啊，自从这个官方公布窦靖童要参加幻乐之城以来，网上关于他的话题呢是一直没有间断过啊。从窦靖童母女三人同台到窦靖童我妈叫来的这样一些话题的热度，哎呀，是居高不下呀。 确最近确实是被刷屏了啊，尤其是这个我妈叫我来的这句话。 我妈叫我来的。 就已经变成了表情包了啊。 对，孩子说的没毛病啊，就挺实在的嘛。 然后就看到这个王菲这个笑倒在沙发上。 啊，对。 就是觉得好像王菲说了一句谁说的对吧， 嗯， 还是之类的啊，表示。表示反驳 啊， 然后最近呢，节目组也发布了一则剧情的预告片啊。第四期节目中，这个俞灏明、娄艺潇、宋祖儿和侯明昊、窦靖童四组演唱人的作品片段曝光。那其中呢，窦靖童的演技首秀和鲜明迥异的作品风格，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大家也知道，这个《幻乐之城》其实是把音乐和表演相结合起来，然后一气呵成变成一个表演作品这样的一个综艺哈。所以这次这个窦靖童他的这个思路也是挺让人大家关注的啊。 哎，对，然后在这个剧情预告片当中啊，童童一身纯黑的打扮，房间里啊这个排布了书啊、吉他呀，还有许多的电视屏幕。画面当中呢，这个他似乎在寻找什么人，而下一个镜头呢出现的就是他穿梭在一个巨型的洗衣机当中，然后紧接着在一个镜面环境当中，很多个童童然后闪现啊，低头拍手喝彩，很让人好奇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在录制现场的观众爆料，王菲对女儿这次的表现呢是非常的满意，大方的表示这是在幻乐舞台上最点题的一个作品啊，就是迷幻嘛。 嗯， 那种感觉 也是，确实是在推广自己家女儿哈。而且我记得在幻乐之城第一期的时候，有一个粉丝站起来特别激动的说，王菲老师我是你女儿的粉丝。所以其实也是为了影响这些童童的粉丝们哈。这次被妈妈拉来了。那窦靖童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呢？本周五晚上的8点在湖南卫视看幻乐之城，将为你揭晓答案。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部电影啊，韩寒导演 这个新片《飞驰人生》啊，定档大年初一。昨天也是看到这个韩大导发了一条微博，他说他最近在剪片子啊，然后呢就特别激动，就是简直就是等不及要让这部电影让大家跟大家见面了啊，可见他对这部电影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 韩导的第三部电影《飞驰人生》啊，将会在2019年大年初一上映。那么这一次呢，韩寒拍摄的是一部赛车题材的动作喜剧。沈腾出演男主角啊，一位想重返赛场的赛车手。 那2017年呢，韩寒执导的《乘风破浪》啊，斩获了10亿票房，收获春节档的最高评分。时隔一年呢，韩寒的第三部电影再次定档大年初一。虽然这个《飞驰人生》是一部赛车动作电影哈，但是将延续韩寒一贯的韩式幽默，用喜剧的方式呢展现赛车世界的热血和燃情。不仅在这个剧情设定上充满喜感，而且他讲述了一个曾经叱咤赛车界的炒饭摊老板啊，重返车坛却被现实打脸的故事。他更邀请了这个沈腾来担任男主角，为电影的喜感加棒。我觉得这部电影里一定有韩寒自己这个在赛车场上驰骋的身影吧，或者说这个片段。 对，但是这个韩导呢，就是他比较酷，对吧？比较冷，他不可能这个在里面会担当很多的喜剧的戏份，对吧？你还得这事儿还得沈腾来，你过来呀。 而且现在沈腾确实是这个烫手山芋啊，这个特别火热，对吧？ 对。然后呢，这次啊，这个夏洛三兄弟沈腾、尹正、田宇再次同框，蛟龙小分队生死搭档黄景瑜尹访二度携手啊，艺术家腾格尔也将会跨界助阵，更有老戏骨赵文轩以及《乘风破浪》中的熟悉的面孔在这次影片当中加盟。所以说2019年的大年初一，韩寒导演的第三部作品《飞驰喜剧》，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部作品，韩导塑造出的喜剧的赛车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网剧哈，爆笑校园爱情故事惹上冷殿下今天将开播了，那也是在腾讯视频和芒果 TV 同步播出。这一部惹上冷殿下呢是由中青执导，讲述了司徒风和陈青青之间的爆笑校园爱情故事。这部剧呢摒弃了套路化的讲述，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展现了司徒风等人的追梦之旅。值得一提的是呢，饰演校园偶像司徒风的郭俊辰1997年出生，曾经饰演过网剧《太子妃升职记》啊，这是一部口碑网剧啊，或者说话题网剧哈。他饰演其中的杨言，那这次出演的《惹上冷殿下》呢，郭俊辰表示司徒风这个角色与现实中的自己相似度极高，自己也在尽最大的努力还原《惹上妖孽冷殿下》中的司徒风的原型啊，希望观众可以喜欢。 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们，大家锁定腾讯视频和芒果 TV 观看一下《惹上冷殿下》。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呢，要说给所有喜欢动漫的朋友们啊，动漫迷的大节日马上就要到了，第7届动漫北京将会从明天开始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今年呢，将会有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家机构，将会带来1000多款新款和人气动漫游戏作品，还有一系列的项目。其中呢，最受二次元群体欢迎的动漫游戏嘉年华的板块呢，将会推出由国内外顶级动漫歌手参演的爱度国际动漫音乐节，还有 cosplay 文化节、江湖群英会、国漫文化节、游戏体验狂欢节啊，还有什么摄影文化节、二次元直播文化节等10大特色主题活动。 另外呢，动漫北京还将在9月15号和16号在北展剧场举办分会场活动。那2018年的 VGL 暴雪游戏北京音乐会，到时候呢，气势磅礴的交响乐交织着经典的 CG 动画，将为广大的游戏玩家和观众们献上一场视听的盛宴。 你想看这个吗？ 哎呀，我怕自己看不懂啊，我最多就是去看看 cosplay， 因为我是一个这个动漫。 你喜欢 cosplay 啊？ 我就是看看热闹吧。 哎，你别说，我今儿你突然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你扮一个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就 yucky， 哎，对，哎，还挺像的， 是吗？那再次提醒各位动漫迷哈，动漫北京将在8月9号到12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别忘了在各大票务平台上买票。 哎，对。接下来，同样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大家吃过哪些黑暗料理？ 嗯， 哪些黑暗料理？ 我吃过这个荔枝炒肉。 荔枝炒肉还行。 是吗？ 还行还行啊。 其实这个把水果做到菜里，我觉得八成都是黑暗料理哈。 嗯， 除了这个菠萝古老肉之外， 那啊对对对，然后它叫香菠古老肉， 嗯， 对吧？然后泰德 啊，嗯，我们来看一看网友 看一看 朋友们。 泰德跟我们说，他说西红柿炒苦瓜。 西红柿炒苦瓜， 嗯， 本来就挺苦，再加点酸味儿啊，酸苦酸苦，酸甜苦辣。 哎，我觉得西红柿和其他的东西炒在一起，应该都不是特别难吃吧？ 嗯，我觉得酸味儿要看和什么搭配了。比如说西红柿，如果你炒豆腐的话，就会觉得很怪，因为就是腐会有一股酸味儿，因为豆腐坏了之后就是酸的。 哎，嗯，对， 对对， 要避免这种情况哈。 嗯， 这个楼楼说，炒土豆丝儿软的，掺着这个盐渣子啊，贼酸，吃着吧唧吧唧在醋缸里面淘沙一样，淘出的真金就是一粒粒盐吧。土豆是筛掉的泥沙，这是用那个粗盐炒的土豆丝啊。 嗯，对，盐粒没化。 是的， 是吧？ 就是用来腌咸菜的那种粗盐粒儿哈。 对，然后三三就说了，说这个甜的纯甜的西红柿炒鸡蛋，他说一定要这个把这套菜去掉。 嗯， 我就不爱吃甜的。 南方人不是都能接受吗？ 对，其实就仅就这道菜来讲的话， 嗯， 我也觉得西红柿炒鸡蛋还是咸的好吃， 是吧？ 你爱吃甜的？ 我现在已经没有偏好了， 没有偏好。 北京人其实也会吃有淡一点甜味， 带一点甜味的， 嗯， 是吧？ 所以现在已经能够两边都接受了。 啊，好吧，那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聊。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拼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林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来到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都可以。黑暗料理，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个甜味的西红柿炒鸡蛋， 甜味西红柿炒 西红柿炒 苦瓜啊，西红柿炒一切， 西红柿炒一切， 还有鸡蛋炒一切， 鸡蛋炒一切，嗯啊， 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吃过的最奇怪的是都是什么炒什么，对吧？嗯、 啊，对，黑暗料理。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其实 之前我们分享过那个什么辣条味的冰淇淋， 对、嗯、在那个我们还是曾经是微微一笑的年代的时候， 嗯， 跟大家聊过辣条味的冰淇淋， 嗯 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那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网友小松给我们发来的一条消息，她说她是一名全职妈妈啊，最近和丈夫因为带娃的问题发生了很多的争执。 嗯， 这个原来啊，说小孙的丈夫一连三个多月啊，说要加班晚归，小孙呢却偶然得知丈夫公司根本没那么忙，加班只是不想带娃的借口。 嗯、 丈夫为了不带娃呢啊，回家后甚至会躲进厕所里不出来。 嗯、 丈夫说自己在外工作主外，妻子全职在家主内啊，就应该全心全意的带孩子。所以呢，这种被网友评为丧偶式的育儿方式被很多网友批评啊，带父母是孩子双方、嗯、什么孩子双方，父母双方的事，是父母是带孩子是父母双方的事情啊、 嗯、 不能分割的那么清楚。 有时候说这个男主外女主内，其实主要说的是一种这个我觉得在经济学上的分工吧、 哎、 比如说男的去赚钱， 对，多挣 点，这个多操持家的，但是在孩子这个上面可是没有主外主内这一说。 嗯， 因为你要主外那相当于你就不管孩子了，对吧？ 对呀、 啊、那孩子都不认识你这爸爸，对吧、 嗯、 跟你这爸爸都不亲、 嗯、 你这主外有什么意义呢？ 嗯，对， 所以这个确实现在这几年丧偶式的这个育儿哈，被很多的这个新妈妈们诟病。 嗯，对，不过也确实有这样的朋友们， 嗯， 他就是对孩子吧，就觉得 感觉一般。 哎，对，就传宗接代啊，这是得有一孩子， 嗯， 对吧？ 嗯、 要不然老了谁给我养老，对吧？要不然想法比较土。 现在已经没有养儿防老这一说了。 对，然后呢，所以他就对孩子吧，有的就根本无所谓。 嗯、 啊、或者说有的时候 那我觉得你还是谨慎要孩子吧，对吧？一个小生命，对吧？带着他的使命来到了人间， 万一他是一意外呢、 嗯、 对吧？ 慎重慎重 啊、嗯、对吧？还是要慎重啊、 嗯、 真的是，就是如果我们生了孩子的话，那就是代表更多了一份责任，对吧？ 是的， 这个你要生， 你这个责任真的是从一开始就不会有结束的那一天， 是不是、 嗯、 啊。 说完了这个丧偶式的育儿的妈妈哈，我们再来看一个全职爸爸的故事。黄凯是一名70后的奶爸，他有一个女儿，由于没有老人帮忙带娃呢，黄凯和妻子协商后从外企辞职当起了全职爸爸。那黄凯也说，老婆赚钱的本领比我强，我更有耐心，所以我决定辞职来照顾孩子和家庭。现在呢，做家务带孩子辅导作业都由黄凯一手包办，他的做法呢也得到了父母和朋友的支持。对比一下那位撒手不带娃的爸爸啊，这位全职爸爸我觉得会获得更多人的点赞哈。而且他是从外企辞职的、 嗯、 感觉这外企的薪资待遇应该也不低呢。 这个爸爸实现了财务自由 啊啊， 这个爸爸一定实现了财务自由他居然敢不干活， 是他老婆带来的财务自由吧？ 那老啊 嗯，是啊， 哦， 这老婆赚钱本领比我强嘛。 哦， 嗯， 那就是那个对吧？就跟那个，就我记得演过那个电视剧叫《虎妈猫爸》 哦，那个里边也是说这个爸爸承担更多家庭的责任，对吧？ 哎、 嗯， 对。 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是能够真的当这个全职爸爸的，嗯，我觉得这种男人其实自尊心的自尊程度是很高的，就是他真的是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他才能够做出这样的举动。 嗯， 他就是为自己活着，为家庭这样的，然后也不在乎就是，嗯，可能别人会怎么想吧。 嗯， 我觉得挺佩服的。包括这个咱们的大导李安，对吧？也曾经有6年当全职主妇的生活。 嗯 嗯， 对， 那时候说他老婆每天这个回家是吧，带着这个各种吃的菜、 嗯， 然后就感觉这个每天在迎接猎人， 对吧？ 打猎归来， 我也想过这种生活呀、哎，对吧？然后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 嗯、 听友朋友们、 嗯、 啊，欢迎和孔文取得联系。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网友秘密发来消息，他说最近呢、啊、 某一个某宝在上海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招聘会，10万月薪，招聘什么人才呢？这时候我说不太好意思了， 特别适合你说， 特别我适合我说，10万年薪招聘一个什么样的人才呢？小胸内衣模特啊，吸引了不少平胸女孩来跃跃欲试。一个前来应聘的女孩说呢，妈妈在网上看到的招聘信息，就对她说：“哎，你合适，你去吧。”然后这个卖家就表示啊，说在固有的思维里呢，这个啊模特呢都是这个身材啊比较好、 比较好的 、比较丰满的，啊这个市场还是比较空白的。所以说呢，卖家希望把这个啊这个身材比较那什么一点的这个女孩子们的自信传播给社会， 平胸女孩的自信。 哎，对对对，说什么平胸也可以，对，很不错呀， 嗯，很性感啊， 对 吧？ 对对对对啊、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种就是适合这个小众人群的各种服装的分支啊，挺多的。比如说这个，我之前就是认识了一个女孩，她专门做了一个创业叫大码女装，专门给那些微胖或者是很胖街的姑娘们穿的，其实卖的也很好啊。她那边的模特呢，就是这种体重偏胖一点的姑娘，但是也很有自信， 垂直的人群。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为这个某宝这个卖家能找到这个痛点哈，给他点赞。 对， 我相信你肯定会是解决了很多人的这个烦恼吧。 但愿不是一个噱头吧。奇葩青年有话说啊，网友喵了个咪给我们分享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位京剧演员叫刘欣然，他31岁的时候呢，辞去了公务员的职务，走上职业京剧男旦演员的道路。刘欣然说呀，说半路出家学戏呢，就像走过炼狱一样。他说当时买了一双练功鞋，非常结实，我3个月愣给他穿破了啊！我高考的时候都没这么用功过啊，因为当时呢觉得没有退路了。但是现在呢，刘欣然已经成为了不少粉丝心目当中的最美男旦。网友评论啊，做自己热爱的事业才不会后悔。而且呢，孔文点评，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对不对？ 就是你做一件事情最好的时机是1年前啊，第二个时机是现在，对吧？ 哎， 一般都是这么讲。而且我关注到哈，他说这个，他说因为当时觉得没有退路了，就是人有的时候啊，不被逼到那个位置上，确实就可能不会就是推自己一把。 对。 所以也感谢当时的这种貌似没有退路吧，把他这个推出来了，对吧？ 对。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然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Greetings loved ones, let's take a journey. I know a place where the grass is really greener, warm, wet and wild.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n the water, sipping gin juiceWhat? You could travel the world, but nothing turn it up cause it's getting heavy. Wild, wild, west coast. These are the girls I love the most. I mean the ones, I mean like she's the one. Kiss her, touch her, squeeze her buns. The girl's a freak, she drive a Jeep and live on the beach. I'm okay, I won't play, I love the bay just like I love LA. Venice Beach and Palm Springs. Summertime is everyday. Homeboys banging out, all that ass hanging out. Bikinis, bikinis, martinis, no weenies, just the king and the queenie. Katie, my lady, look at here, baby. I'm all up on you, cause you represent California. 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刚才我们说了一个非常励志的最美花旦啊，开始了自己的热爱的 最美男旦哈， 最美男旦热爱的这个京剧事业。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干物女是如何度过周末的。网友振作的鲫鱼给我们分享了一个词叫干物女，其实这个词儿有年头了啊，我这三五年前就听过。那这个词呢是来源于日语，意思就是咸鱼干，指的是不管遇见什么事儿都说这样最轻松的年轻女人。其实这个干物女里还有一层意思是说，就是这种干物女啊都通常都特别特别的宅。然后就曾经有一部日剧叫《银之光》啊，专门讲这种干物女的。那一个典型的干物女呢，她的节假日是这么过的：说下午一两点才起床，吃着全靠速冻食品和外卖。那吃饱肚子呢，继续躺着，躺下就开始刷视频，刷着刷着就睡着了，再醒来就到了晚上，然后继续躺着刷视频，半夜十二点到点睡觉，第二天带着没睡醒的状态去上班。 嗯，这样的生活方式呢，也引起了年轻一代的朋友们的极大共鸣。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大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度过的呢？ 嗯， 想一下， 这个干物女到底是一个褒义词还是一个中性词呢？还是一个略带贬义的形容词？ 就我觉得在刚才这个事情当中好像不是那么特别的好吧。 但是我自己的观察 啊，自己的观察怎么说， 我真的觉得身边的年轻人现在太勤奋了，真的，我真的觉得这种 没有吧。 我觉得是 不是吧。 真的真的。 那你身边这么多正 能量的朋友，就特别上进，对，都特别上进，就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在奋斗 啊。 然后就是反正我是被他们激励了。 你被他们激励了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符合自己的节奏吧。对吧。就是你比如说有天有些朋友就一天睡四五个小时，然后我可以保证很好的精力体力，然后去完成我的工作。那么你就是觉得我就得睡六个小时八个小时，但是 睡眠就是少呗 啊。对吧。然后我觉得这是还因人而异吧，但是就是那多一些努力的正能量的朋友，这是挺好的。 尤其是这方面的年轻人吧。 对吧。哎，那我身边怎么那么多懒的朋友呢？ 自己想去 啊，自己想去。那你说跟我有关系喽？ 机缘吧。 不会啊，对吧？我俩同事也这么长时间了，对吧？ 是啊，就可能只能看待事情的这个视角也不一样，也有可能他们懒的时候没看见，就懒人在我眼里就看不见 啊。只是看到别人的长处，间接的也是夸了一下自己。奇葩青年有话说，网友高野给我们发了消息，他说大家都知道啊，中国的菜呢分八大菜系啊，什么川鲁粤淮扬啊，闽浙湘皖帮。 不过呢，中国烹饪协会最近提出要形成中国菜的国家饮食文化的整体概念，因此会针对全国34个地域含港澳台重新定义各自区域的菜系以及代表的菜名。 嗯，那中国烹饪协会的办公室负责人说呢，原有的四大菜系八大菜系只是民间流传的说法啊，但实际上呢，中国各个省市的饮食都各有特点，比如说这个新疆菜对吧，就非常有特点。那原有的八大菜系说法呢，并不能将它们全部的概括，也难以体现中国餐饮文化的全貌和丰富多彩。所以这次呢，推出了这个，34个地域啊，包括这个港澳台的重新定义。我觉得我要为这个事情点赞。 嗯， 以后就是说我们这个三十四大菜系对吧？任你选择。 34大菜系。 嗯， 对对对，嗯。 那大家觉得这个把菜系拆分的细一点有没有必要呢？ 就到时候会记起来之后很麻烦，但是 出国可以吹呀。 对，出国可以吹，但是呢，比如说你觉得自己的家乡对吧，然后觉得哎，我们家这菜挺有特点的， 嗯， 但是呢，我们不算什么什么什么八大菜系之内， 嗯 啊，但是呢，如果这次啊做一个改动的话，把我们家乡的这个菜然后拿到这个34大菜系当中，是一件挺骄傲的事情，说不定会拉动当地的经济和旅游。 是的，说不定也打造出了一系列的这个菜系的 IP 啊，菜系的 IP。 嗯， Greetings loved ones, let's take a journey. 之后我们接入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位连线嘉宾，来自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的研究员田金强。金强你好，先来和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嗯，大家早上好。 嗯，金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这个啊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它的一些主要研究的方向还有职能都是什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嗯， 研究院是 2016年11月份成立的，经清华正式批准成立的这么一个校级研究机构。它是在研究传统互联网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传统产业向互联网加转型的产业发展与创新，比如研究传统产业向互联网加转型的新经济形态、新商业模式、新的政策与标准、新的路径与方法与典型案例、新经济指数、新的理论、新的社会变革的驱动力等等。目标呢是能够把研究院办成有广泛影响力的互联网的产业机构。目前呢它下设10个研究中心，包括医疗健康、消费金融产业、现代建筑产业、金融科技产业等等。 嗯，那你所在的是哪个研究中心？然后你的研究领域是什么方向？ 我目前在农业研究中心。 哦。 我方向基本上是，就是互联网加农业这块儿，就是说，通过这个新一代新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等，与传统的农业资源要素的配置与融合，能够完成这个农业生产、流通、消费等全产业链条上资源的一个跨越和融合，这样一个情况，产生一个更加优质和高效的新的农业业态。 好的好的，感谢金强跟我们的连线，然后今天给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啊清华大学互联网研究院的它的一个构成，还有不同的一些研究方向。那么以后呢我们也继续邀请金强来跟我们连线，然后再具体的我们说一下这个很细分的一些领域和问题啊。谢谢金强，谢谢金强今天跟我们的连线，感谢。 好的，谢谢。 再见。 谢谢金强跟我们的连线。那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靠谱青年。那今年的8月8号呢是第10个全民健身日。当初呢全民健身日的设立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与体育健身，让运动健身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那现在呢工作生活的快节奏跑步呢因为好处多、成本低、方式简单，成为了不少都市人青睐的运动方式。那今年的这个全民健身日，我们就在青年说里跟大家再说到跑步这件事儿啊。 跑步 要遵循哪些原则，哪些人不适合跑步，一起来了解一下。那首先呢有一些原则需要大家去遵守的啊，比如一般来说用自己的每分钟晨脉数，也就是早晨的这个脉搏啊，早晨清醒时安静时的脉搏数乘以 1.4 到 1.8 所得到的每分钟脉搏次数，作为靶心率来控制初期跑步的强度是比较适宜的。 这个可能我觉得需要大家会有一个练习的过程， 有一个计算 啊。对对对，然后呢就是步幅要小啊，因为步幅大了脚腕用力就会相应的加大，容易会产生疲劳，从而降低对跑步的兴趣，使人最终会放弃跑步啊。然后呢这个步幅要小，跑程尽量要长一些，不过呢大家要量力而行啊。慢跑并且跑得长一点呢，可以消耗人体内积蓄的多余的热量，这种主动的消耗呢是降低血脂、血糖、血压最好的辅助方法。 另外就是一定要量力而跑。那跑步呢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配速跑程，当然最好是在专业的人员指导下来进行。而且呢并不是人人都适合跑步的。 对， 现在动不动啊马拉松去不组团去，对吧？ 对，咱不跑全程的，跑一半嘛。 真的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啊。有7类人不适合跑步，包括严重的心脏病、心血管病患者啊、糖尿病患者、脑部疾病以及某些隐匿性疾病的患者、腰间盘突出者、痛风患者、严重肥胖者和膝关节受过严重伤害的人。 对，然后呢今天我们上半个时段的节目呢就是这些了，然后上半个时段要暂时跟大家告一段落，一会儿呢我们进一段整点的报时。然后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享受健康的生活。 稍后回来。 对，我们稍后回来，然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大家不要走开。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0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现在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博雅安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崔国深啊，崔总啊，跟之前在跟崔总这个聊天的时候呢，他说，我觉得叫我崔老师，我还是比较更习惯一些。那我们欢迎崔老师，崔老师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坐，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国深，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相识。 哎，崔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呢，我们主要是要聊一聊啊，大家在步入职场的时候，应该比如说如何选择工作呀，在职场当中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呀。啊，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问题啊。崔老师然后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呢，然后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有过自己的创业的经历，然后创办了很成功的公司啊，这个盈利状况财务状况都很好的，我们就不跟大家说了啊。然后呢也这个在这个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然后这个重新啊读了这个 MBA 啊，这方面的事情我们也会跟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聊一聊。因为最近呢周围确实有很多的朋友，在职场的朋友，大家在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说我这个工作几年之后啊，然后我觉得我需要再去重新读一个管理类然后商学类的这样的一个学位啊，我究竟该怎么选择读这样的这个商学院，对我的职场的生涯究竟有多大的必要，然后外面呢会有一些培训的机构啊，他们是什么样子的，我在备考的时候我要不要再去花另外的一笔学费然后再去培训一下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先从崔老师开始聊起。崔老师之前的一个职业生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也可以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聊一下，给大家树立一个范本。 OK， 我是这样哈，我是09年的时候呢，从这个北京化工大学硕士毕业。之后呢，我在09年到12年的时候是在一家这个事业单位，就是属于北京市属的一家事业单位。在里面做了3年。那职业相对的这个板块是很清晰的。那么第一年呢，就是在做一些跟协会啊，或者说一些相关产业促进的一些工作。第二年呢，是在做一些国际合作方面的工作。然后第三年是在做市场的工作。那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说对于这种事业单位，它其实是有一种这个晋升的一个限制的。那其实再往上呢，可能我当时是正科的时候出来的，那可能如果再升到副处，可能就需要等很长一段时间。那那个时候我自己的规划呢，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都对外企比较感兴趣，然后所以我就出来到了一家这个500强公司，是做这个智能信息数据比较强的公司。然后之后呢，在外企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还是想回到产业里面去，那就回到了这个一家上市公司里面做一些产业类的投资。那在这个产业投资又做了3年，然后出来呢到了这个光华，然后来读 MBA。对，这个就是我之前的一段时间的一个经历。对，然后呢我觉得其实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刚才孔儿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必要性。我觉得做一件事情，我们首先应该还是想清楚这个意义到底在哪儿。那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职业规划哈。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从09年毕业以后就一直在一个公益组织里面给大学生，就是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做一些职业规划的分享。那那个时候到现在也已经有小10年的时间了。 对， 然后我一直觉得呢，从跟学生的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人生哈，就是整个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多重回归。那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听众朋友不知道对这个回归理解不理解哈。其实这个回归是一种数学方法，那其实它有好多个因素导致的。那其实我们人的生命呢，其实我觉得更像是一种非线性的多重回归，就是有很多个维度，然后呢又有很多个因素会影响到我们最后做决策。那为什么要引入这个来说我们的规划呢？其实因为好多同学哈，就是毕业的时候说父母让我回家去做这个考公务员。 对 啊，然后呢男朋友出国了啊，那我要不要跟男朋友一块儿出国去啊？然后还有呢，说这个外企给的钱很多，说那我要不要去外企，对吧？然后呢，说哎，民营企业最近发展也不错，那到底怎么办？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要套用多重线性回归的理解，就其实它每一个维度上会有不同的因素来影响你的决定 啊。那就是一个科学的方法来帮助大家做决定。 对，这个其实是因为是这样嘛，当老师嘛，我们还是要有一些理论支撑的哈。 理论支撑。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理论和实际是很结合的，很紧密的。那就其实大家如果用这套理论呢，我们今天希望用短时间能跟大家分享到一个结果啊。 好。 那其实如果大家用这套结论，就很容易能理解到底在每一个因素上到底应该 该怎么做决策。那我们先从一个事儿来讨论哈，就是说这个大家都学过一元一次方程，就是 y 等于 kx 加 b。 嗯 那其实 好像记得 啊、对，好像记得是吧？其实我也是刚刚记得啊。这个 K S 加 B 其实就等于说它有一个因素，然后前面会有一个影响这个因素的一个因子啊。那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做职业规划，就是大学毕业以后我们到底选哪一份工作？那其实这个里面就会有一个就是跟钱有关的，比如说我到底是要一个钱多的，还是一个钱少的，对吧？那有很多我觉得。其实同学呢会由于某些因素的限制，那可能说我会去选一个钱多或者选一个钱少的，这个大家就可以给自己一个权重，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去考虑这个职业发展规划的时候，到底它占了多少权重，可能会给一个权重的因子，这样呢就好容易理解了啊。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如果我们再往里面加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说父母在家里面会有一些这个资源，那可以我回去考公务员可能会更容易，那我在北京打拼可能我就只能去私企，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维度。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今天可能咱们可以这个事情呢给大家能解释解释，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 好啊、那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以100分这个百分比，然后算你最想要什么啊，毕业之后会是这样一个，然后有这样一个计算的方法。 对，是的 啊啊。 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在这里面啊，有好多还会涉及到呢，除了钱以外啊，就当然钱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把它放到最前面、啊。 对，比如说还有大家可能现在很多同学也会特别看重这个在一家公司或者说在一个某个体制里的这种上升的晋升通道，我能看到自己的发展。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就可以用另外一个维度来解释哈、啊。其实这个发展问题呢，就涉及到这个几个方面。我觉得一个呢，至少是说这个公司到底是不是整体这个市场是向好的。那其实我觉得因为每一个经济都是有周期的。那在这个经济周期上行的这个阶段的一些产业，可能就会有从行业角度会是一个好的发展。 哦 啊，然后呢，再有呢，其实。这个公司里面它这个氛围也是对于你发展会有影响的。比如说有的外企大家都喜欢去外企，其实外企里面是会给员工一些犯错的机会的，就是它容错率还是相对会有一些。那可能是私企你如果犯一个错他可能就把你开掉了，但外企可能他觉得犯错是对你的一个培训。对，其实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另外一个角度。那么如果这个氛围比较好，那你发展呢可能也会比较快。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可能大家周边的老板啊，或者同事啊，或者是下属是不是好相处，或者说这里面的学习氛围是不是足够浓，对你的晋升也是一个促进。但我其实最想说的一个因素其实还是跟自己相关的，就是到底自己是不是足够努力。因为好多同学都会在问说，哎，崔老师，这个我到底未来规划到底是应该什么样的，就是这个机构到底适不适合我发展。但其实发展如果自己努力了足够以后，然后才能想到后面的我刚才提到的前面的几个因素的问题。对，那我觉得还是说到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自己的这个努力是比较重要的。对， 那就是我们一开始在步入职场的时候，首先我们要从身份上会有一个转变啊，然后从这个学生然后转变成职场人，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自己肯定是要努力去适应的。那么这个时候做选择的时候，就像刚刚崔老师说到的，比如说像薪资，像企业文化有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晋升的通道，那么这个如果我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就选一个自己特别想要的某一个方向，然后我从这个方向的角度然后去选择一家公司或者选择一份工作。 其实这里面又还是用两个模型哈，就是大家总喜欢用理论来支撑，这样比较可信哈，可信度比较高。一个呢是当时有一个三圈理论哈，就是你所爱好的就是你的兴趣点在哪儿。 还有一个看过那个 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能做什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能让你做啊，就是等于说社会对你的选择和你所选择的方向和爱好啊。它其实这个三个圈是中心有一个交集的，就是三圈都交到一块儿的时候那个点肯定是最好的。但是其实呢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属于如果处在一个比较弱势的状态的话，是属于社会选择你。然后呢另外两个维度呢，比如说你的爱好和你想选择的，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那可能说这个并不是我所爱好的，但是我只能选择，能选择的意思就是我是比如说我本科是学土木工程的，那我可能去这种土木工程设计院啊，或者说建筑类的相关的可能会比较容易。那我喜欢的就比如像孔儿，我喜欢做导播做直播，对吧？那可能这个就是两个维度。那么如果一开始在毕业的时候呢比较处于比较弱势的这状态的时候，可能我去选一个我去研究院，然后呢这个研究院也喜欢要我的这种维度的时候，可能会相对容易操作一些。对，那逐渐的时候呢在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以后，然后呢我们才可以去选择一些跟我们爱好相关的 一些事情，然后逐渐的从社会选择我和我选择社会的之间的这个维度呢，逐渐卷入一些我的爱好，然后呢逐渐向这个三圈交集的这个中心点去靠近啊，这是一个理论。还有一个理论呢，其实我记得好像应该是古典先生说的哈，就是这个古典曾经提过呢，就是说其实人的职业规划呢分成三个点啊，就是第一个点呢是你大学毕业的时候，那其实你刚刚毕业的时候，其实你这个选择维度是360度的，其实你这个各个方向你都可以选啊，你也可以说我傻傻的我就去做某一个我喜欢但是并不是我能擅长或者说我社会接受我的啊，这也没问题。那当你从第一个职业跳出来到第二份职业的时候，你就已经有了一个相对近似的方向。那其实古典先生的意思我理解哈，就是第三份工作或者甚至于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呢，就是在你前两个点的连线的延长线的大概的方向，你就已经不是360度在选了，而是有一定适当的角度。那么为什么举这两个模型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在一开始选的时候总会问说我到底什么是更好的，其实应该是会有一些时间和积累是去容错的，那你也去不断的去发现一些到底我是喜欢什么。对，所以这个里面也涉及到呢，就是大家还是会逐渐的有一些职业的转换。对，其实也不是个坏事。对， 就是崔老师给大家的观点就是我们有一些职业的转换，就是说我换份工作，这辞了不干了，我换一好的，就是这个也是对自己某种程度上一种成长方面的一些容错，这个是可以的。 对，其实我们又回到我们这个回归的因素哈，其实说因为有好多个维度，每个维度里面还有不同的因素，那其实你在不同的公司里面接触不一样的这个文化和氛围，不一样的这个老板啊，不一样的同事和不一样的工作内容，其实你就是在不同的维度里面去填充不同的内容，这样你在做最后的这个结论的时候才能得到一个更相对于靠近正确答案的这么一个答案。 对，没错啊。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啊，有的同学在读大学的时候可能是在二三线城市啊，那么他所学的专业呢，如果在他所在读大学的这个城市可能不是最好的公司，或者说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公司或者说这个工作岗位，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就要面临比如说哎呀，我要做一名北漂，我来北京工作，然后这个时候还是留在就是说当地我大学的城市，或者说哪怕我这全都不选了，我回老家，那么这个时候他们该做这么做一个选择。 咱们这个电台是全国范围内都能听得到，是吧？ 全国，我们不仅在这个视频端，然后这个网络端，然后还有我们在北京地区都是可以听到的。 OK 啊，那我觉得是这样，因为这个多维度的时候，就是这个听众覆盖面比较大的时候， 对对对， 还比较容易解释哈。我觉得其实至于来不来北京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就说还是跟首先最基础的还是跟自己的取向有关系。那就说，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去喜欢打拼的人？那如果我也有很多同学就比较喜欢相对的这种小资的生活，或者是稍安逸的生活。其实在二三线城市过得会很舒服。 对 啊，那有的人呢，他其实不甘于这种寂寞，那可能就来到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我觉得其实这个选择，在这个我个人把它定义的这个因子里面哈，它前面这个系数是比较小的。因为其实在任何地方都会有发挥和施展的这个余地。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倒不因为地域而有影响，而且我带的很多 MBA 的学生，他其实也是在现在反而把公司开在了二三线城市，因为成本会相对低。那其实我的业务也可以做到北上广深，那其实这个也不涉及到这个在哪儿在哪个这个地点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最重要是你在做什么，或者说你到底的未来的方向是什么。那这个里面其实就有很多别的因素了，它就涉及到你做的这个东西它到底在哪个地方是有市场的。 对， 那比如说如果是的确一二线城市会是你这个做的事情的主战场的话，或者是你的兴趣的主战场的话，那你肯定就应该，对吧，调整到一二线城市。那如果你的兴趣是在这个二三线城市去覆盖一些二三线城市的一些事情的话，其实也无可厚非。对，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更多的如果从职业规划来角度来考虑的话，我觉得可能一二线城市的确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机会，因为竞争会导致一种向上的趋势，这个是肯定的。 没错， 因为大家都拼了命在往一线城市里进，对吧？那一定是有一个原因在的。那这个里面其实会有一个这样的考虑哈，我觉得大家可以来一二线城市来尝试啊。我们刚才也提到容错了，那其实如果你尝试一下，如果觉得这个范儿不适合你，那你可以就选择离开。如果你觉得还可以忍受，那或者说还有你找到了这种上进的这种拼搏的斗志的话，我觉得那你留下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 哎，但是这里边我觉得有一个挺细节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说我来北京，我就当是 一次容错的话，我检验一下我在北京然后工作生活是不是真的适合我，那么这个时间觉得容错的时间，这个崔老师觉得在多久会比较合适？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有的人可能来了北京以后就不想走了，那这个时间可能是会是一辈子。那有的人可能来了两三个月呢，那觉得这个壮志未酬，或者说这个不得志哈，可能就撤了。我觉得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那可能每一个听众可能大家的结果都不一样。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属于要我原来在外企的时候，老板经常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就涉及到心理问题上，我们最底层的一个答案是listen to your heart。就是听从你的内心，就是你内心觉得你到底是一个什么维度，可能这样这个答案是最准确的。 对，因为我想到了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啊，就是呢他在来北京的话现在应该有大概七八年的时间，然后呢在一家公司岗位呢有微调啊，有这个有向上的趋势，但是呢整体变化不是特别的大。然后就他就是几年前，然后包括现在啊，就是这个也一直在犹豫，哎呀我要不要回到这个二三线城市的老家生活呀，但是一直在犹豫，但是呢在现在的公司好像又看不到很好的向上的通道，或者说其他的发展方向，现在他已经过去了七八年的时间还是在犹豫。所以说我可能是代表像我这个朋友这样的这个人群，就是觉得有的时候我在北京，我觉得我是不是该坚持一下，我是不是自己还不够努力，但是然后内心当中好像又在打退堂鼓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间该怎么做一个权衡 ？OK， 这是个好问题哈，这咱俩还真没对过这个问题，但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我后面想说的一个事儿哈。其实我觉得刚才我们在前面一段时间聊的都属于职业的选择的事情，但其实不是规划。我觉得你刚才问那个问题，其实答案就可以用规划来解释。因为所谓做规划呢，就是在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的大概三年或者五年或者更早的时间来去做一个这种规划。那可能有的我们刚才提大学毕业这个时间比较多，那如果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大概在工作个七八年或者五六年的时候，其实可能会更重要。那其实我今天在这个节目也是想跟大家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的呢，就是说其实如果你现在是七八年，你应该把这个眼光放到十一二年或者十三四年的时候，如果刚好是你才工作三四年，你应该把眼光放到六七年，那刚刚毕业呢，可能你把这个眼光放到三五年，就是你往前看一个三五年，这样可能效果会更好。那这个也是做规划的一个比较合理的时间段。那么你在这个时间来去想这个问题，我觉得你朋友的刚才遇到的问题呢，就是因为三五年前他可能并没有想到今天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呢因为我在做给学生做辅导或者做培训的时候，发现大家好多都是属于线上教线扎耳朵眼儿啊，就是 啊， 哦，不是这个词 叫什么线扎耳朵眼儿， 对，就是我们 啊， 我是东北人哈， 就 东北结婚呢都会上轿子哈，轿子呢一般新娘会扎耳朵眼儿 啊， 就是这个扎耳钉啊，打耳洞。 明天要结婚了， 对，明天要结婚了，今 天 新打，哎，今天新打啊，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多做职业规划，就是大家之所以经常会提到，但是没有人做，主要原因就在于大家都是现遇到问题了。才会想到做这件事情。 对 啊，那其实我觉得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就是在于说大家没有在之前的一段时间来做相关的这种设计和调整，或者甚至一些咨询啊。我觉得其实在这个里面呢，规划是很必要的啊。我觉得其实这个规划呢，其实是一种刻意训练。就是你需要在这个做一个规划的时候呢，把这些条目列清楚，然后呢去进行一些刻意训练。我觉得其实跟健身有一些类似。对，就是你要做一个这种瘦身计划啊，那和我们做职业规划有一些相通的地方。那我在这个规划下面呢，其实我就需要去罗列一些我需要做的事情。那我在这个事情下，我需要用多少时间，然后我用多长时间能把这个事情做完。那我未来呢，我觉得结果肯定是好的，或者结果肯定是能够达到预期的，如果你能够满足你所列的计划的这些东西。 就是很科学的一个规划。 对对。 啊，就会像跟健身一样，今儿我练哪儿，然后这个练多长时间，练几组，然后练完了之后我怎么补水，我怎么补东西，然后甚至到这个我补的东西的这个摄入量和我这个消耗量成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对，你很专业啊，这个健身很专业。 健身很，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呢，我觉得这个我和孔文相信听众们大家也都听懂了哈，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对于职业来说，大家也一样会 有一个这样的类似的计划。那这样可能说因为你刚才提到那个朋友可能就是属于到了一个同龄人之间需要上升的但是通道不畅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其实我们后面再解释他现在怎么解决哈，我们全且给一些这个阶段三年以前的这些朋友提一些建议哈。 好， 那如果大家想象到三年以后你如果想怎么去在同龄人之中脱颖而出能够得到这个晋升机会，那其实方法我觉得大家也都能想得到，比如说你怎么去做一些做好你的基础功课呀，或者你怎么去维护好这个相关的同事关系啊，或者说老板的关系啊，或者说积累更多的客户啊，或者把这个自己的业务和整个团队的业务都带得更好啊。那如果用几年的时间积累，那可能到你升迁的时候老板自然而然就会看到你之前所做的这些结果。对，那这个是我给大家提供的一种方法。那我觉得这种方法其实是最有效的，就是反而我们现在给好多同学做咨询的时候都是属于明天我就要考试了，或者明天我就要去面试了，然后我们先来想一些方法，我觉得这种其实效果是不好的。对，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其实想做的一件事呢是跟大家做一些提前量的这么一个规划的辅导，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对， 就是在比如说大家刚刚毕业的入职场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规划一份3到5年的根据你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份规划。 但是呢其实这个就用到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个多元非线性回归哈，其实这个人生都是很多维度的，经常有同学会问我，他说孙老师你这种理论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因为我都不知道我三年以后是不是在这家公司了。 对 啊，那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也不是不对，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底层内核的问题呢，无论你在哪家公司或者你做的是什么样性质的工作，那你规划清楚了，其实是按照自己的爱好，就是我们那个三圈逻辑的中心点去靠近，那至少你的方向没有错，所以你积累的所有的东西可能也是能够未来用得到的。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不管你是不是换公司还是不是换这个工作方向，我觉得都是可以得到一个好的结果的。这个是肯定的。对，所以我们就回到我们在这个进音乐之前哈，我们这个说刚才你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你的这个同学呢其实也会有一些这个临时的一些补救的方法，比如说他可以补救的方法是很重要哈，你看大家都对这个事情比较感兴趣。 对， 这个我觉得其实补救的方法呢就在于说还是需要用短时间来去学习一些比较精炼的东西啊。那比如说我在述职的时候我到底怎么能把前面的一些工作的这个东西能够描述得很清楚啊，那这个有一些总结类的方法，或者说甚至于演讲的方法，这个是一个层面。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对于之前的一些客户的积累，可能大家如果是做我接触的销售的同学比较多哈，如果是只是做销售呢，他天天只是在关单啊，在签合同啊，在这个忙于疲于奔命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那如果有这么一个时间反而让你认识到问题，是一个你仔细停下来去思考一下到底前面是有什么需要总结的或者可以总结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停下来然后呢你又有了总结的结果的时候，你的老板就会发现哎，这个小孔儿已经变成了是一个销售经理还有销售管理的一个角色了啊。 我跟你说 对吧， 这不知道我们现在领导听没听了啊。 领导应该再倒不太啊。我觉得是这样，其实在这样一个结论下呢，其实你还是可以用短时间内去把你自己去变成一个更高阶的一个层面。那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呢，其实就是说你需要用你的领导的方式去思考，或者说比如说我在教学生的时候我就经常告诉学生，你需要用老师教你的方法去思考老师到底在想什么，那这个时候可能对于你上升的这个通道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效的钥匙哈。当然也只是能开开一扇门，那至于未来这个后面还有更多的这个阻碍，那可能就需要另当别论了。 我觉得这个说起来好像挺简单，但是做起来之后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同学们来讲，我觉得在思维上应该算是一个挺大的突破 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有好多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就是说其实你听到了一个概念觉得这个概念挺好的，那到做的时候呢其实坚持下去是一个真的是很重要的。 没错， 对，就是这个一分天才99分汗水，后面这99才是更重要的， 刻意练习了就 对。其实但我觉得其实练习这件事情呢，就是我反而你看我经常上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会用99分钟来讲前面这些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请到了崔老师，崔国珍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在职场当中职业规划的一些问题。来，崔老师再次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崔国珍，很高兴在这里认识大家。 嗯，然后上半个时段我们已经聊了挺多了啊，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做一份职业规划啊，在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瓶颈，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刚才在半点上半个时段结束的时候，我们聊到这边，我们需要就是坚持。那么坚持是不是傻坚持，还是也需要有一种些方法？ 哎，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哈，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特别好。这个是我最近啊，在跟一些朋友啊、学生聊天的时候意识到的。我现在就绝对会在未来的时候会去找一个这个私人教练哈。当然我不是一个职业的这个教练哈，所以我也没有推广的课程哈，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听我讲后面的内容。我觉得其实从这个健身这个例子来想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有，我也经常会瞎练哈，就是我现在练的这个肌肉，左胳膊和右胳膊就不一样大， 不一样粗。 对，然后呢，这个其实我觉得私教的存在是有道理的。那么最近也是跟好多同学聊的时候，其实发现，如果你要用一种正确的方法去做一件事情，才会得到一个正确的结果。那如果不是，就是大家都说刻意训练，那我每天练的这个方法不对的话，可能你就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走下去了。 哎，对，没错， 对，那可能就越走越错。最后我觉得，哎，我也努力了，那我这个努力的结果说，哎，最后为什么没有得到我想要的？ 嗯， 那很有可能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遇到的问题都是这样一个问题。那所以在这里面，我觉得刻意训练里面要有一个前提啊，这跟经济学里面有好多假设是一样的。前提呢，就是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和正确的指导的这个方向。那这个里面是有一些经验的人，比如说包括你身边的一些朋友啊，或者说有一些比较熟悉的人，或者说有一些这个专业的教练，或者说一定要找专业的机构哈，就市面上有一些不专业的机构，我们刨除掉那些不专业的机构哈，就是一定要找专业的机构来做专业的训练，那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他可以在一定维度上给你一些建议，你做的事情才是做的是对的，那你做的结果才是好的。 对，就是我们在坚持的时候也需要有正确的方法、正确的路径，否则的话一味的坚持甚至是错误的坚持，对吧，你还不如歇会儿睡会儿呢。 哎，对，这是对的， 对吧？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最近我身边呢，就是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提到了，最近就是比如说有工作大概四五年五六年的朋友，这样都有啊，不同行业的，然后在公司里觉得我有上升的通道，然后近些年呢，我自己的工作也受到了领导同事的一些肯定，也做出了一些工作成绩，然后呢他们会选择一种方法一种坚持的方法，就是我去再去读书读 MBA， 然后再去学校再去学习读一个在职的 MBA， 就是这种方法。崔老师会觉得比如说在职场当中的同学们然后有一个什么样的帮助？因为我知道你也是这个在这个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然后读过这个 MBA， 然后或者说以你的例子身边的例子觉得都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就全做分享了哈。 好， 就是只拿我自己举例子。 好， 因为我自己在外面其实也是在一些机构里面去兼职的带一些学生做这个培训的事情，但我觉得见了很多样本哈，就是我拿我自己和我身边的样本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有的人呢其实没有必要特别刻意的说我这个职业上升通道发现问题了，我就准备去考个 MBA 或者出国留个学。 对，我稍微打断崔老师一下，就是就有的同学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特别直接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他之前的工作可能做得不错啊，工作成绩不错，但是呢我的这个学历可能比如说是本科学历，那么如果说我在晋升的时候就一定要一个研究生学历，那么很多同学可能就是单纯为这个学历来的 啊。这个是经常会遇到的哈，我们还遇到很多大专的同学。我在一次给这个同学讲课的时候，我就说，哎，我问他，你说你大专毕业为什么没有专升本，说你直接来考 MBA 干嘛？那这个同学的答案很简单粗暴，同学说，我这样省时间啊，你看我两年专升本还要三年呢，对吧，我两年时间我可以混一硕士学位 这同学挺会算账 的这个好多同学都这样，不是一个两个哈，不是一个两个。我觉得其实这样也无可厚非哈。 对， 当然如果你是大专毕业，我觉得这个我们对学历没有任何歧视，我觉得只要你的水平足够，而面试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 handle 得很好，你可以处理得很好，那其实如果这个学校能够录取你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证明是你的水平没有问题。我觉得我们这个不去考虑这些基础的要件是不是合适哈，我们考虑的是说这个人有没有必要 我们还是回归到这个最本源的问题，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必要来读这件事情？ 哦， 啊，我并不想把这个渠道当成是一个大家救命的良药。所以我职业通道上不去了， 没错， 我是不是可以？ 不是适合所有人的。 啊，对，我拿着这个东西，我就往上跑一步，说我就可以这个从二楼到三楼了。 对， 这个绝 对 不是这样。 我直接奔副总的位置。 他不是一登云梯哈。有很多人，我觉得其实他并不适合去做这件事情。 哦， 有很多，比如说专业性很强的，比如说他是做设计的，做建筑设计的，那其实当然他有很多同学解释也是说我未来要做一些管理，那当然这个是需要的。那如果你在专业领域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积累的时候，我倒不建议大家就盲目的去来选择这件事情，因为这就好像盖楼一样，这个 MBA 可能像一个华丽的房顶，那如果你底下这个地基和这个下面的一二三层还没盖好的话，你就直接来把这个房顶盖上去的话，我觉得可能像是一个一层楼盖了一个华丽的房顶，可能也不好看。 嗯 啊，我们就全且把这种特殊情况放在前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不合适的时候，就千万不是说这个东西是一个万能的良药哈。 嗯， 那当然如果说对于很多同学或者说很多这个朋友的确是需要的时候，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很有用的方法啊。这也是我当时，我就分享我个人经验，因为我当时的确就是属于职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我当时是觉得我的这个职位和我的这个薪水已经和我的能力不匹配了，对，然后呢我在出去以后呢，我可能找不到一个这样的职位或者这样一个薪水的工作，那当然我也希望有一个更高的晋升，那在晋升的时候就有一种像鱼刺卡在喉咙里面咽不去下不来的这个感觉哈。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毅然决然的去选择去考 MBA。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当时的想法哈，是说哎，我用这个东西可以实现某些目的啊。那我现在可能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这件事情对自我的成长和对自我的塑造和改变是更重要的。那其实并不一定要去诉求说我一定要得到某种东西， 嗯， 那可能后来的一些东西是附属的或者附加的，就跟随而来了。那其实更多的是对自我的改变这件事情是更重要的。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可以和咱们刚才提到的这种私教有一些类似哈，它其实可以给你一种很正规的这种教育渠道，那可以把你的思路改变成一种比较适合于去做一些管理，或者说适合于你晋升到你想晋升的那个位置的那个人所需要的一些能力和素质啊。我觉得这种事情是更重要的。 嗯，那就说崔老师刚刚提到的对你自己的一些改变，你比方说具体会表现在哪些方面？ 比如说原来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我自己是医药和医疗行业的， 嗯， 那大家很有可能去做准备材料面试的时候也都会用到这样一句话哈，就说我来读 MBA 是为了对其他行业有一些了解，因为这样可能会对别的同学有的行业和别的同学的工作性质有一些熟悉，以后我看问题的角度就不是我单纯我这个行业的角度了， 嗯， 那可以从不同维度来思考一个问题啊。 对，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变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很有可能在一些基础的理论就是原来的管理知识上，我们是没有学好的。那我们都是零零散散的。那我们在学了这个东西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更正规或者更有系统的去来理解一个问题，而不会看问题很片面。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我在管理的时候不知道是用什么方法。那我觉得一定是你在原来的管理实践中总结出一些东西，然后呢再去商学院里面去学习。 嗯， 二者呢进行一种匹配或者一种比对，或者说各借鉴所长，可能这种方法是更好的一种模式，去来把你自己提高的更快或者更多的一种方法。 嗯嗯嗯。那么除了这个看问题角度的多维度，然后会有一些变化，会对一个问题有多方面的认知。如果说从这个我们很顺利的从商学院然后学成归来，再次毕业的时候，我们还会带着哪些商学院赋予我们的一些能力和提高再次回到职业岗位当中？ 我觉得是这样。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换了一份工作，或者说你带着一个新的工作的一个履历和工作经验来去认识一些东西。 嗯， 对，它并不是我其实不太赞成就是说 MBA 这件事情是一个贴金或者是一个镀金的一个过程。 嗯， 我觉得它帮助的反而不是一个这个简历上多出一条，当然有很多同学是为了这个准备的哈。那我觉得其实这一条并不重要，重要的更多的是你在未来去解决问题和去遇到老板新老板给你的问题的时候，你的思考的方式会有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更重要的 啊。 对 对，那除了同学们比如说在工作当中然后遇到了瓶颈，这个可能是一个方法，然后您觉得哪些同学更适合 比如说我来读一下这个商学院，读这个 MBA， 哪些同学是不适合的？ 嗯，我觉得这个是个好问题。我觉得，我经常会给同学们分享一个这个理论，就是我不赞成大家欲扬先抑，就是把自己否定掉，然后再把自己往回找吧，哈。 嗯。 然后呢，我反而应该，我建议大家一定是在这个职业通道向上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好的发展趋势了。那这个东西是对你的一个很附加或者很锦上添花的一个过程，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思考、去准备这件事情，并且一定要提前准备。 提前准备， 对 啊，然后就是不是说这个我现在可能自己的工作，然后都一团糟啊，然后这个业绩没有，领导不满意啊，同事合作的也不好，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去读个 MBA 吧，我读完之后我不在你们这儿干了。啊，这是不行的。 对，其实应该是属于我觉得有很多，我为什么说要提前准备呢？因为这也是跟我们前半段提到的这个职业规划是相关的。 嗯， 就说这个规划里面你会发现，其实MBA 培训这件事情是对于你未来规划里面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补充。 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环，那你要把这一环过去以后，可能就更适合于你未来三五年的一个晋升。 嗯 啊，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还是跟朋友们分享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小例子哈。 嗯， 有很多同学在准备材料的时候会找我们来问说，哎，圈儿，我这块应该怎么写啊？ 对， 因为他这个商学院都会有一条是社会责任啊、 嗯， 这个社会责任这大家都在这儿这个生搬硬套，或者死记硬背，或者是生在这儿编哈、啊。有好多其实没有做过很多跟公益活动相关的同学，也会说，哎，我又去了太阳村啊，或者我又给哪些这个小贫困山区捐款了哈、啊。就是其实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规划的重要性。那么如果你意识到你职业晋升在未来三五年或者一两年，可能会有问题，那其实你就应该在一两年前或者三五年前做一些适当的准备。那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也包括基础知识的准备和英语的准备， 嗯， 还有一些这个社会责任的准备。 嗯， 比如说如果三年前你知道啊，未来我三年以后去考 MBA 的时候会需要这样一个素质，那其实你在三年时间内你可以去很多很多公益组织，你可以做很多很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嗯， 然后你在这个简历里面或者说在面试的材料里面，你可以写出好多很有价值很有含金量的事情。 没错， 那这样就返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职业规划的这个好多多元线非线性回归哈、 嗯、 其实好多因素里面你是可以去填充的，那这个是我们所谓规划的重要性，就是可能这个维度是在有变化，但是这个维度里面某些这个很决定性的因素的内容是你可以提前准备的。 嗯， 你把这个内容提前准备好，你在最后其实前面这个影响的范围可能影响就比较小了。 嗯， 那最后达到的一个好的结果就是肯定的。 嗯， 对， 嗯，对，因为现在很多同学们呢都是选择在职读 MBA 啊、 嗯， 然后如果说顺利考取的话，那么生活状态也会发生一个变化。那比如说我可能是周一周五然后都在这个工作，那么周六日的时候可能是在学校读书和同学们。那么这种在职的 MBA， 如果说你入学之后，大家通常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学习状态？那么肯定会有老师教课，对吧？ 嗯、 那其他的方面会体现在什么样？ 我觉得这个用我身边一个好朋友的这个原话哈 啊， 他这个原来呢经常晚上这个说加班不回家，说有应酬、 哦啊、有应酬 有应酬，是真有应酬 啊, 啊，真有应酬啊。 然后呢，这个上了 MBA 以后呢，发现这些应酬呢都变成跟同学讨论作业啊，或者跟同学一块儿吃喝玩乐 啊。 然后老婆就说：“哎，我发现原来你这些应酬都是假的。”对吧，你上了学以后发现你应酬原来那些都可以推掉啊。所以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理解呢其实是痛并快乐着。 嗯， 那为什么先说痛呢？我觉得主要是真的是你要把周末的时间完全都投入到学习当中去，因为而且课业压力还是挺大的。 嗯， 我了解到其实北大清华人大其实对于课程的要求还是蛮高的，就因为对于学生质量哈，因为放出去我们不能给自己丢人哈。 嗯， 所以大家还是要很认真的学习的。那么周末的时间甚至于平时的这个晚上的时间也都需要去讨论一些作业呀、啊，或者说有一些选修课程。 嗯嗯， 这个时间是肯定会占用很多。 嗯， 那尤其是有一些有孩子的这个家长同学，那他可能就没有太多时间陪孩子了哈。 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是痛的过程。那么并快乐着，我觉得很多同学都是享受这个过程的。 嗯， 那么这样可以，首先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可以把自己的时间管理能力锻炼得很好。 哎，对， 哎，你这样可以，这个因为你的时间段都是零散的， 嗯， 但是呢，你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处理好多多重维度的事情， 嗯， 可能原来你用一个小时处理八封邮件，你现在可能回家抱孩子五十分钟，你用十分钟时间，你把那八封邮件也都能回完， 嗯 啊，那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其实你会发现，你的身边多了很多好朋友， 或者多了很多这个知心朋友，这个也是很重要。 或者志同道合的朋友。 志同道合的朋友、啊、对。然后再有呢，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你对于这个知识啊有了更多的渴求。可能原来我在没有读书之前，我也就比较喜欢买一些中信啊或者机工的一些书、嗯、那原来会发现其实看的都是零零散散的。是凭自己的喜好，但是你在后面的时候，比如说我最近在读的一本，这个就是薛少的，薛少峰的那个， 嗯嗯， 我们管他叫薛少哈， 嗯嗯， 就是薛少的这个经济学讲义。那其实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你出来以后再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悟， 哦， 就是和原来懵懵懂懂的这种看法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快乐呢，是从知识层面上所原来实现不到的。对，所以我觉得很多啊，但不一而足。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浅见哈。当然有更多的这个高深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可能理解的会更深刻。我觉得反而对于你很多生活上或者人生上的未来的东西都会有一些改变。 嗯， 这种小小的改变，可能积累到最后，可能就是不一样的变化。 嗯嗯，对 对。 然后我们这个不一样的变化，我们说点实在的，说点接地气儿的、啊。 OK， 这个同学们出来之后呢，这个。自己学历上可能不一样了，然后思维也不一样了，然后有一大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嗯 啊，然后在公司呢，哎，人家也知道你这哦 MBA 毕业了是吧，哎，挺好挺好，对吧，咱这个是吧，收入很多同学们是不是也都涨了。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哈，因为这个我们原来经常去外企面试的时候，比较应用的多的一句话哈，我们这个给学生做培训的时候经常会用这，就是说问到人力资源问到你这个薪资情况的时候，你怎么回答啊？标准答法就是说，我相信这个公司这个薪酬结构是很完善的，对吧？那用到我们现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其实他职位只要有升迁，那他薪酬是相应的一个变化， 没错 啊。然后再有呢，其实如果你能力上有变化，或者你整个心态和状态有变化的时候，你去对待客户、对待老板、对待下属、对待同级的时候，你的操作方式和一些处理的手段可能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嗯， 那其实这个钱上的变化其实是一个结果。 嗯， 那么最后导致这个结果的变化的是你所有的你自己的这个个人的变化。 嗯， 那最后能带来多大的这个金钱上的这个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不好预计。 嗯， 但我相信它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这是肯定的。 嗯，对，嗯嗯。对，然后我们刚才其实一直在聊这个跟大家做职业规划，然后职场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跟这个就业，大家上班啊，然后在这个职场当中，然后一家公司我们去提升，然后另外的可能还有一个我觉得是相平行的一个领域，就是自己创业啊。关于创业这件事情，崔老师有什么给大家可以提供的建议，或者说就是如果说大家真有创业的想法的话，大家怎么检验我适不适合创业，或者说我什么时候开始创业这件事情， 嗯 啊，崔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从2012年的时候是一直在创行中国做这个商业顾问， 嗯， 因为其实他那个里面就会培养好多从本科阶段就有一些创业思路的一些同学， 嗯，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有分成三类人。一类人呢是这个本身就有创业家的这种基因的，那这种人可能在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捣鼓事儿哈，就捣鼓很多不一样的事儿，然后也挣到了很多钱，然后呢毕了业以后呢也就顺利的就去做了自己的这个相关的东西了。 嗯， 我觉得这些是属于在学习过程当中学习比较好的哈，他不需要老师辅导，我们也不对他做更多的点评。 嗯， 我觉得他无论未来商业做得好与坏，他都可能是一个好的创业者。 嗯 啊，我们不说他是创业家，但我觉得他是一个好的创业者，因为他本身就自己就有这种感觉去做一些相关的事情。 嗯 啊，还有一类呢是完全不适合创业的，那就是说大家也不要从众，就是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安分守己的这么一个这个心灵哈，那其实对于创业还是有很多很艰苦的需要熬过去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人就不适合的话，他可能会挺不住，那也没有必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尤其是对于培训啊，或者说对于这种刻意训练，最有效的就是中间的这一部分人啊，就是他也有一些创业的感觉，那么他也没有想清楚到底是不是要永远安分下去啊， 哎， 那这些是比较有意思的。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首先我们还是和 MBA 结合到一块儿来讨论这个事儿哈。MBA 这个群体呢，他最近几年的确是有很多创业的人啊进到里面去，那也是创业有创业比较好的，或者有一些未来想创业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MBA 这个群体里面的确会有一些资源 啊，或者会有一些朋友或者志同道合的人，那大家可以一块儿去就着某些点子或者说就着某些方向去做一些事情啊。那有的人出钱，有的人出力，有的人出技术，有的人出想法啊。那这个不一而足，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好的方向啊。那好多同学觉得说我创业创到一定程度了，我也想来 MBA 商学院来学习的主要原因是他可以把创业的这套所谓的野路子啊变得跟正规军学习学习，那么大家互补和参考，可能就把他这件事情可能做得更好或者更大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现在好多大学生创业哈，那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呢，我觉得还是试错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我们其实前几年经常提到克强总理的这个万众创业大众创新的这个事情哈，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发展趋势。那大家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找到了自己的爱好，那其实就相对来说就不需要社会的选择这样一个环节了，那其实是我选择然后和我爱好啊。那在这两个圈里的维度呢，去找到自己的爱好点，可能这个范围或者几率会更大一些。 嗯嗯。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创业呢，还是因为我自己是就是你刚才这个谬赞，我觉得有一些这个夸大了哈，就是我自己的创业公司也许也还好。所以我觉得创业这个过程中一路走来，我个人感觉首先团队很重要，就是合伙人很重要啊。那只有一个这个一心向前的这个团队才是最有效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产品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产品，其实这个任何模式都是支持不下去的啊。然后再有呢，就是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就是未来我们遇到的这些不一样的事情，到底我们怎么去解决？那这种心态和你对这个一开始的愿景的判断，好多东西其实都是决定。这又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多元非线性回归了。 嗯， 就是有好多个维度，好多个因子都能决定你最后的结果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嗯， 到底未来是怎么做？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这个感觉，就是说你需要有自己的一个思考。你自己要有给自己一个这个衡量的标准， 嗯， 然后呢，在适当的时候引入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指导和建议啊，我觉得这样才能更有效。 嗯， 对， 好的，感谢崔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职场当中的一些思考，然后我们究竟该如何去做，如何规划，我们遇到困难之后该怎么办，然后呢，如果在努力的过程当中，然后也需要一些科学的方法啊，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多，然后希望呢今天能给啊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大家在职场当中有遇到类似的困难的话，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能给大家啊带来一些帮助。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一直播活力982的房间来点击我们节目的回放啊，然后大家呢也继续锁定我们 FM98.2AM927，然后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锁定我们的节目，明天早晨8点，我们青年说不见不散，拜拜。 好，拜拜。 Greetings, loved ones. Let's take a journey. I know a place where the grass is really greener. Warm, wet and wild.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n the water. Sipping gin and juice. Laying underneath the palm trees. And my next mistake, love's a game, wanna play. You, money, suit and tie, I can read you like a magazine. Ain't it funny, rumors fly, and I know you heard about me. So hey, let's be friends, I'm dying to see how this one ends. Grab your passport and my hand, I can make the bad guys good for a weekend. So it's gonna be forever, or it's gonna goThank you.